上一张专辑李心洁的专辑《白白童年》，童年再见哈，自由自在无负担的轻松曲风之后，我们看到1999年升级版的第三代李心洁，第三代哈，他的第三张专辑《裙摆摇摇》当中，和上一张专辑《白白童年》的制作人许金伦还有加命树再次合作，把专辑当中的风格对焦到夏天的音乐气味，就比如这首《Happy June》。用青春奔放的表现方式随着音乐的律动渲染开来，专辑呢还有一位制作人，就是李正帆哦，也是这次专辑的重要组合之一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好，刚刚呢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这个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好了，北京时间9:05:58，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新的一周新的开始，2021年最后一周吧。啊，31号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期的直播节目了，然后呢在下一次直播就跨到了2022年1月3号。哎呀，这31号这周五跟大家一说再见，一跨就是一年哈。好了，就剩下今年最后一周的时间了，还有没有今年未完成的事情？那我们这周呢也为大家推出了汽车音乐会的特别企划，在这一周的2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来回顾2021年度全部的汽车音乐会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哇哦，每一次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都要做这样的事情，就回顾一下全年的冠军单曲，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单曲，值得期待。不过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第一时段要把我们最后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来揭晓。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李心洁 Happy Turn。第24位，好妹妹乐队，不如听一首歌。 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 第23位，赵赵，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一只麻雀偷偷上了家的。 第22位，魏晨，白日梦想家。第21位，牛奶咖啡，明天你好。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能否和我说说最近的生活，是忙碌还是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遇见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快乐，如果年少的梦你有些忘了，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手里的工作总有一点多，时间也永远不够。如果这城市不理睬你的愁，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歌。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 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身影我依然记得。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你曾经的朋友是否常常联络，曾经的故事像一首歌，也许身边一切已经变得太多，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你的声音我依然记得。 喜欢这样的歌词，无论今天的天空是怎样的颜色，无论烦恼算不算多，当你打开空气中的第一首歌，好运一定会准时降落。当你打开你的 radio， 打开你的收音机，调到 FM 974，听到这档节目汽车音乐会，听到刚刚好妹妹乐队这首不如听一首歌，好运就会降临到你的身上了。好了，有没有在家族群当中发一下位置，发一下红包呢？好了，有没有在听听聊天室来给我们互动，每一首歌曲来给我们点赞呢？不计之事，大神来了没有？没有关系，他不来我们也可以点赞到几十万。好了，那好，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 say hello 说早安的好朋友们，有生肉夏花，生肉夏花每天必要来的哈，哎，这是我们的这个担当哈，门户担当。白衣神童是新朋友吗？5434，一个胖子，葛大爷，4438，付婷婷，还有雨欣，还有认真，认真是新朋友是吧？奋斗者，还有景耀，还有晨曦，欢乐咖啡时光，冰幻的梦音是吗？5755，他说主持人声音真好听，我和你有同感哈、英雄所见略同哈、主持人的声音真好听，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刚刚说过了，汽车音乐会需要大家的支持哈、在年底，迎新年的时候要给大家送上特别的礼物，就是我们今年的精挑细选的十大汽车音乐的精选集，汽车音乐特辑第4集，特辑4送给大家作为新年礼物。另外呢，这周呢我们还将来盘点，来回顾这一年度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单曲。好了，不过呢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先来揭晓最后一周2021年度第52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刚刚是好妹妹乐队的不如听一首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2021年度最后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24位歌曲。应当说好妹妹乐队呢，两位成员哈，秦昊和张小厚都非常努力，特别认真的去唱歌，认人生活的男生，在音乐当中歌颂着关于年轻人的梦想和执着。关于写歌呢，秦昊总是有自己独到的方式哈，天气啊、朋友啊、地点啊、食物，这些都将成为他创作的主角。在专辑制作过程当中呢，在北京和南京之间反反复复的来来往往，于是有了这首歌曲《不如听一首歌吧》。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在城市之间不同的往返，然后体会不同的生活节奏，不同的城市风景。不如听一首歌，第24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3名歌曲，一首好温暖的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010年，11年之前，赵照的首张全新创作集《大金厂》发布，其中就有这首充满温情的民谣作品《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一个词曲编唱四位一体的全能歌手，通过这张唱片全面展现在大家面前，感受一下温暖的歌，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一只麻雀偷偷上了我家的房，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汪汪，我懒洋洋，我暖洋洋，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啊啊。 一双翅膀，小花猫调皮地爬到枣树上，妈妈做的饭是什么这么香、啊、这么香、啊、这么香。那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啊啊。 在冬天和奶奶坐在小板凳上晒太阳，坐在小板凳上，这是我家的哈。哎，出现这样一首出自心灵的作品，不投其所好，只讲述真诚的音乐，回归音乐的本真，所以赵赵成功了呀。民谣也可以在表达自己态度的同时和市场完美的结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23位，赵赵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不知道这样的音乐可不可以入选我们的年度十大汽车音乐排行榜金曲哈。年度十大汽车音乐金曲，不是汽车音乐排行榜，年度十大汽车音乐。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人气歌手魏晨，很能唱啊，独树一帜的风格，怎能不感动到你？白日梦想家。 最近总提不起劲，想法眺望热上镜，心得了不快乐的病，容易被吵醒，梦才刚有苏醒，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无情，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错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今天直到天黑， Do we now, do we now, here we go, 绝对不后退，白日梦想家。壮丽的风景，燃烧的才是年轻， 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 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 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 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从清晨直到天黑， Do we now, do we now, here we go, 绝对不后退。

自我会遗憾，这一次如果是呐喊别忍耐，为什么不能爱。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反转徘徊，不断骚动我的心，大大释怀，给我一个冲动的点，为你打开，不想再等等待。 之后听见最动人的 Coco 李玟，与上一张专辑相隔四年之后呢， Coco 李玟在2013年推出个人专辑《盛开》，其中就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充满了丰富的演艺经历和人生体悟的《爱的 Coco》。李玟不是 Coco 吗？用她的谐音呢、啊，而且是 Coco 叩开你幸福的大门，充满欢乐能量的轻快舞曲，瞬间打开你全新一周的好心情。在唱腔上呢， Coco 也做了新的调整，这次把她所有的技巧全部都拿掉，用最直接的、最简单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声音去演唱，就是这样，用最真诚、最诚恳的态度为你带来最真实的 Coco。 好了，北京时间9:34:4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今天是2021年12月27号星期一，信号是5和0，2021年度的最后一周了，有什么新年愿望吗？想对2021说什么？又想对2022说什么呢？好了，给你思考的时间，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个别提示，如果车有积碳了该怎么办？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很多人会发现汽车开久了发动机会抖动、爆震、噪音大、油耗高、动力不足、冷车启动困难，这些多半都是积碳引发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啊？用车贝尔，我建议您尝试用一下车贝尔哈，轻松的可以解决积碳问题。现在的第二瓶车贝尔是半价，即刻开抢，微信搜公众号17061012345，很好记哈，17061012345。如何让车辆持久好状态呢？用车贝尔，天猫和微信有售，微信订购第二瓶半价。再来说一下，微信搜索公众号17061012345，17061012345。再来说一说什么是积碳哈，说了这么半天，积碳的是汽油和空气燃烧不充分，或者是燃烧之后的残留物长期积累，经过高温而形成的胶质。燃油车在使用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积碳的，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积碳量多了，就会引发发动机的故障哦。那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左右要检查清洗积碳了哈。4S 店通常用什么方法？就是吊瓶啊、拆卸呀、核桃沙呀、干冰这些方式来清洗。10来万块钱的车，如果您家车十几万哈，那清洗一下就得花个1800，这比例也太高了吧？奥迪、奔驰、宝马这些车呢，就得花上大几千，可以说是费钱费时，还需要承担拆装不到位的风险。如何省钱省时又高效的去除积碳呢？用车贝尔。现在开奖的微信搜公众号17061012345，17061012345，车贝尔的天猫、微信都有售。车贝尔功能强大，直接加油箱，正常行驶当中轻松的清除油箱、油路、喷油嘴、进气门、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等多部位的积碳，省钱省时更省心。那现在微信订购，记住第二瓶是半价哟，记住微信公众号17061012345，17061012345，赶紧在线下单吧。 好了，关于车贝尔还有更多介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再来为您做详尽的描述，来分享王嘉尔的 LMLY 什么意思 Let me love you。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再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了解一下关于车有积碳该怎么办。哎，车贝尔为什么会成为很多老司机常备的养车神器呢？我们都说啊，汽车七分养三分修，养护能让车辆持久好状态，而车贝尔呢，加到油箱能一步养护，新车使用保持好状态，老车使用能解决废油、动力差等等积碳故障。 当您开车外出的时候，常备一瓶车贝尔，可避免不同品质或者是劣质燃油给您的爱车带来的损害。想要参加车贝尔第二瓶半价的车友，一定要关注微信公众号17061012345，17061012345。在广播推广这么多年的车贝尔，是一款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除积碳产品，好用还便宜。微信搜公众号哈，17061012345，17061012345，在线下单更优惠。有车友问哈，车贝尔功能这么强大，使用麻烦吗？其实啊，非常简单，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强大的除碳因子，高效溶解积碳，轻松清除，并解决积碳故障，好用还特别便宜。再来说一下微信公众号哈，17061012345，17061012345，在线下单更优惠。 数着雨滴节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慢慢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平台，甩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慢活也不坏，自然自在的爱，一口任性甜，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怀有四季的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 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北京时间9:47，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想对2021说什么？想对2022说什么？来，把你的话录下来，我要收音了。然后呢，在这个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来播出，让全程都听到你的声音哈。刚看到已经有朋友有私信加我了哈，来，想加我私信的话，借这个机会想加我这个个人微信的哈，来，赶紧抓紧。把你的声音留下来哈，想对2021说什么，想对2022说什么。哎，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有一句古话叫做高手在民间，很多深藏不露的高手都隐藏在普通人当中。广东的农村有一位女高手，看上去相貌普通，可是特别喜欢改装车，喜欢用自己的双手把一辆拖拉机改装成了敞篷跑车。天哪，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定制。那本周我们的节目有所调整了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定制，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敞篷车。刚刚这位改装者把拖拉机改成敞篷跑车，怎么做到的？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话说这位来自广东农村的张女士心灵手巧，懂得一些修车的技术，还给这辆车打造了一个黄色的外壳。这辆敞篷跑车的外观造型非常拉风，使用了剪刀式的车门，各种大牌设计元素都在这辆敞篷跑车上体现出来了。启动车辆的时候呢，张女士掏出了一把车钥匙，造型很奇特，就是拖拉机的铁杆钥匙。看到这把车钥匙，很多人都笑了哈，看来这辆敞篷跑车的性能果然不一样哈，就连车钥匙都与众不同。豪车见到这辆敞篷车恐怕要低头了吧。女司机启动这辆敞篷跑车之后，发出了轰隆隆的声音，速度虽然不快，但是却开出了超跑的气场。所到之处呢，引来无数路人围观哈，开车上路回头率那是200%，高手在民间这句话果然不假。这样的车，我们为他量身定做一首歌吧，就是 House 风格的音乐，来自泰普诺的这一首 Swear Like a Sailor。 哇，好好听的歌，配上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一辆由拖拉机改造的很拉风的敞篷跑车。

两周，第九周和第十周两周冠单的单曲，就是来自汪苏泷的《摇滚好人间》，这是《唐探二》当中的一首推广曲哈。《唐探二》充满了摇滚味道的这首推广曲，真的是抓耳又抓心啊！由超人气歌手汪苏泷火爆开场。要知道，《唐探二》呢是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主创主导的美国工会电影，大家都看过吧？《唐人街探案》一二三。应该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看的《唐探三》哈，在明年春节不知道还有没有《唐探四》哈，继续看下去。好了，那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从本周开始要来回顾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所有的冠单哈，所有的冠军单曲、冠军曲。刚刚是第九周和第十周的冠军曲，因为我们前八周呢是没有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给大家两个月的这个过渡阶段哈。然后呢，从第九周开始，第九周刚刚开始的这个冠军单曲就是刚刚听到汪苏泷的《摇滚唐人街》。好了，从第九周第十周，我们走到2021年的第十一周，冠军单曲是哪一首？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对了，2021年度第十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冠军单曲，就是易烊千玺翻唱林依轮的这首老歌《爱情鸟》，这是他20岁的时候发表的一张叫做《后座剧场》的翻唱专辑，新旧碰撞更加直观，算是对前辈的一种致敬吧。《爱情鸟》，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呜呼，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呜呼，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吼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呜呼，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呜呼，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 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 这儿呢，配一个衬衫。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卷儿。 男青年留着长发，还特意去理发室烫个卷儿哈，上身白汗衫，然后下面是个喇叭裤，爆炸头喇叭裤嘛，不是那个年代，一提到这样的形象就想起了80年代哈 ，disco， 满街都是大家拿着录音机哈、卡带，然后就开始跳 disco 了哈。这是易烊千玺重新翻唱林依轮的招牌作品《爱情鸟》，你会觉得前奏我们略掉了哈，这样的前奏把你带入到上个世纪，紧接着一段 bass 打弦突然进入，让听觉重新被洗礼。贝斯手呢，还要用一整段华丽的演奏，让这首90年代的时髦金曲，在复古回潮的当下，变成了 funk disco， 也活跃起来。这是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1周的冠军歌曲，易烊千玺翻唱的《爱情鸟》，是今年是翻唱风吗？又掀起了复古风吗？第12周还是一首翻唱金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第12周的冠军单曲依然是翻唱《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yeah. 男生翻唱女生的作品哈，钱正浩翻唱的， yeah. 加入了 rock 元素，充满活力的演唱，对音乐进行全新的诠释，让这首金曲在表达情窦初开的时候有了新的生命力。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呀，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揽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 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刚刚听到钱正浩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刚好也是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听到这样一首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哈，那种初次激动的感情注入青春独有的生命力。你会发现钱正浩的这个版本呢，是俏皮的，但也是勇敢的，是充满少年气的，就好像18岁的情歌是专属于这个年纪的懵懂和青涩，但又是充满热情和向往的。好了，刚刚回顾了2021年度第12周的冠军单曲，马上要进入到第13周了。2021年度第13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还记得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是动静皆宜的苏打绿啊，很少听到他们摇滚曲风的作品。这首《一起哦哦》确实演绎的这样的摇滚曲风的作品相当有力道哈。天空的尽头是地球的轮廓，地球的外头有未知的宇宙，宇宙的尽头还有人在摸索，以后总还有以后。苏打绿《一起哦》，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周的冠军单曲。好了，时间走到了第14周，还记得冠军歌曲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发现今年又是怀旧潮哈、啊，很多年轻人都翻唱老歌，很多人都在听原汁原味的老歌。张学友这首老歌绝对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Linda 2021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周的冠军单曲。 醉意让我们更亲密，给你所有最浪漫的消息，谁都不可以想要将你代替，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是什么道理坦白也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的你都懂吗？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 神张学友独特的魅力，大家奉为歌神呢、啊，带给我们无数的经典作品。Linda， 张学友，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周的冠军歌曲。好了，稍后回来继续来重温一下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所有的冠军单曲。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 T

心想跳出约束的框框，放下喜欢，只要需要一点胆量，不是空洞的理想，放下不能为所欲为你说的算。 没想到陈奕迅会演唱这样一首 EDM 的作品，放放开的放哈，2017年的作品，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录音室版本，一个是 EDM。刚刚我们听到的 remix 版本，这首歌呢想要传递的意义就是让大家放宽心，很多事情不必在意一时的不如意哈，或是遇到瓶颈的时候，当下可以试试先让自己放空，放掉那些不必要的期盼，放掉不需要的预料，放掉不再有的不安，尝试用一种正向随心所欲的心态去面对，可以发现更多更美好的安排。抛开烦恼，远离喧嚣，现代都市人都需要适当的放空自己，在这紧迫压迫的生活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 freedom， 一片自由的天空。这首歌呢也是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周的冠军单曲。刚在说话的时候，老董已经发出了第9个红包啊，终于抢到了，谢谢老董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发了这么多红包，是为了迎接我们1840这位新朋友吗？三木，欢迎新朋友，新朋友你真的是给我们大家带来福利哈。好了，汽车音乐会最后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回顾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周的冠军单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 们听到了这首小栖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也成为了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周的冠单呢。好了，那时间走过，第17周的冠单又是哪一首？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林夕作词，周杰伦谱曲，陶晶莹2014年这首《真的假的》，简直是华语流行乐坛天花板级的音乐创作组合。擅长主持的桃子陶晶莹这次再战乐坛，让她的触角伸向更大的舞台。真的假的？ 你说这两个人跳跳蛋糕，不就唱唱就就磨合磨合，最后凑合凑合，不太乐意也笑了就够了，拉拉扯扯打动干戈就过了，多爱了不就对了，不就对了。他说每个字连标点符号都信了，不就完了，不就得了。全是假的，只有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灵魂的情操全是假的，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角色的情绪全是假的，只有故事的教训才是真的。 桃子陶晶莹和周杰伦在杭州机场邂逅，桃子给他写了长长的一封信，妖哥妖哥帮我制作新专辑，写一首歌吧。然后呢，就等周杰伦最后就答应了，写给了桃子陶晶莹这首《真的假的》，听起来真的好周杰伦的感觉。好了，时间走到了2021年度第18周，冠军单曲又是哪一首？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对了，就是五月天的这首《知足》。成人的世界，崩溃往往就在一瞬间，但是那些可以直击灵魂深处的音乐，总有一首是属于五月天的。这首《知足》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样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来支持彼此，继续往前走，走得更远，走得更好。好了，2021年度第18周冠军单曲《知足》，五月天。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投票和你相约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